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0集，局中局。余生海走进沙副局长的办公室，不小心踩到了一颗图钉，墙上挂着一张钉满图钉的华城毒贩分布图。 你看，十几号人同一时间涌入华城，会不会是为了填补送差留下的市场空缺？ 按照以往的案例，如果是为了抢占市场，应该会拼个你死我活，但这次却是分工明确，协调统一。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贩毒活动，被捕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的提线木偶。 华城的混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，有大事要发生了。 你认为这个人是谁？ 是我们的老朋友蔡之明，他已经向我表明了意图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所行动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老廖是假退休，我派他去查探蔡之明的情况，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 于警官，我们又要合作了，我一个马上退休的老警察也就能发挥点余热了，不嫌弃吧？ 当然不会。 那我就回去准备一下。廖永嘉看着玻璃门反射出余生海疑惑的表情，自信一笑。为了这一刻，他隐忍太多，准备太久，被隐藏的真相出现在他脑海里。茶园中，廖永嘉跨过血迹，盯着送差的尸体，此时已经不见了沉默的踪迹。奄奄一息的冯多突然伸手抓住了廖永嘉的裤腿。 谁干的？ 梁荣，还有张先。 冯多话没说完就气绝而亡。至多车间外的高坡上，廖永嘉拿着望远镜，看到戴维将一个礼品盒交给了梁龙。蔡之明拆开梁龙的礼品盒，取出手帕，底下是一部手机。张贤点开了播放键。 贤元，你考虑过后果没有？一旦打开了这个盒子，就永远回不了头了。 沙副局长看着廖永嘉离去的背影， 这件事你怎么看？你和他共事最久，又跟蔡志明打过一段时间交道，你现在是最有话语权的人。没事，你直说，这是我们私下里的谈话。 廖警官尽忠职守，对付毒贩的决心丝毫不减当年，他身上也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 他做事从来不按常理出牌，难免有一些风言风语，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和蔡志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过往。 沙副局长生怕廖永嘉和蔡志明真的联合起来，所以不断地暗示余生海。 都是没有根据的猜忌。 哎呀，接下来所有针对蔡志明的行动你都要盯着廖警官，有什么情况直接向我汇报。 余生海不说话，态度依然很抵触。 我知道你的顾虑，是不是因为5年前你欠他的一个人情啊？ 什么人情？ 他替你压住的那份报告，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 余生海如遭雷击。 都过去了，我们作为警察不能因为私人情感影响工作，对吧？ 对。 所有针对蔡志明的这项任务就握在你手里了。另外替我盯着点廖警官，明白了？ 我尽力。 送差的木屋外，张贤将眼睛被黑布蒙住的梁龙带下车，取掉黑布，张贤替梁龙整理了一下领带。 那件蔡先生要注意礼节，蔡先生有一批从尖三角运到华城的货，需要你来安排。 多少？ 一吨。这关系到南亚邦未来五年的发展，你能保证完成任务吗？ 能，谢谢蔡先生。 张贤打开房门，梁龙从门缝里瞥见蔡志明正在抽雪茄，刚要跟进去，却被张贤拦住了。 去给蔡先生倒杯茶。 房门在眼前关闭，梁龙感受到了屈辱，脸色难看地啐了一口。一小时后，眼睛依旧被黑布蒙住的梁龙被放在路边。梁龙取掉黑布，走回自己的车，脱下西服解开领带，面目狰狞地给陈默打电话。 我打算掀桌子了，你有什么计划？ 陈默挂断电话，面带微笑地看着黑板上的地图。因为阿豪的事，陆老板变得更加警惕。 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敢去找梁龙，为什么不先告诉我？ 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。 你怎么知道梁龙一定会帮你？ 一个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人，是不会屈居人下的。 还是太危险了，你怎么能指望梁龙对付蔡之明呢？ 梁龙只是一方面，我已经通知了余生海，可以借助华城警方的力量。不管蔡之明会不会出现，毒品一定不能流入市场。 有没有廖永嘉的消息？ 暂时没有。放心吧，老陆，这次我会注意的。 余生海再次来到沙副局长的办公室，廖永嘉正在汇报工作。 毒品数量大约一吨，出发前他会通知我，到时候我就以为他支开警力为理由，确定合适的抓捕地点。 为什么要支开自己人？如果是我，会直接进行抓捕。 这种做法只会让有经验的毒贩四散而逃。 余生海保持沉默，对廖永嘉的部署仍持有怀疑。沙副局长给了余生海一个眼神，余生海会意，眼里闪过一丝寒光。在他们各自盘算时，苏青竹捧着花推开了病房的门。廖太太看到来人是苏青竹，面露惊讶。几天后，张贤和梁龙站在车牌号为 32XYL0 的货车前，因为并不信任梁龙，张贤决定先开走货车。 你在这里等我，一会儿我来接你。 张贤走后，梁龙打开后备箱，从中取出一个礼品盒，里面是一只鸽子。他将一张纸条绑在了鸽子腿上，将鸽子放飞。入夜，营寨里的雇佣兵正在用水泥浇筑毒品，装车运走。隧道里，雇佣兵搬运着水泥铸成的毒品砖往隧道壁堆砌。第二天一早，最后一箱毒品被装好，两名手下正要上车，被张贤拦住。他关门上车，亲自押送，副驾驶座上坐着梁龙。货车启动后，几名全副武装的手下坐进了面包车，紧随其后。蔡之明拨出了一通电话。 你准备好了吗？ 接听电话的廖永嘉此时坐在车里， 旁边摆着各种监听器材。余生海、蒙哥和仁恩坐在监听器旁，仁恩正试图通过手机信号定位蔡志明的位置。廖永嘉目光注视着余生海。 做完这件事，我们就两清了。 一步步来，先调开 P3 收费站的警察。 P3 收费站的警察正要上前检查，突然接到电话，一脸疑惑地让货车和面包车通行。廖永嘉故意拖延着时间。 就算你的货进入华城，还是会被警方盯上的。 下一个 G4 收费站。 蔡之明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廖永嘉立刻看向仁恩。 定位到了吗？ 仁恩的电脑上显示已经锁定了蔡之明的手机信号，他刚想回答，余生海却抢了先。 通话时间太短，信号丢失了。 廖永嘉看起来有些失望，但很快打起精神，在地图上将 P3 和 G4 收费站画了个圈。 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我建议在 G3 隧道进行抓捕。 G3 隧道周围树林茂密，适合伏击，隧道狭窄，只要前后夹击，他们必定有进无出。余警官，下命令吧。 余生海将信将疑，拿起了对讲机。 所有人注意，立刻赶往G3隧道。 公路旁，陈默打开车窗，放飞鸽子。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 PR7 公路 32XYL0。 走哪条路我出发前再告诉你，你根据运输路径分析最合适的伏击地点。 陈默拨出余生海的号码，没打通。他并不意外余生海的失联，镇定地启动了车子，心里早已准备好了第二套方案，要赶赴现场与梁龙的人会合。陈默站在 G3 隧道口的高坡上观察环境，从车里拿出一捆绳子，一头系在左侧的树上，然后看向公路对面的电线杆，黑压压的一群人从陈默身后出现，正是全副武装的戴维等人。 翔哥， 准备一下。 为什么要选在这里啊？ 这里方便动手。 公路上警笛轰鸣，余生海和蒙哥仁恩坐在一起。余生海已经决定放弃与陈默合作，将陈默当成拖住廖永嘉的诱饵，除掉握着自己把柄的蔡之明。 余警官，刚刚明明锁定了信号，为什么不告诉廖警官？ 不要轻易相信身边的人。 你在怀疑廖警官？ 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干一票大的？ 仁恩和蒙哥对视一眼，一起点头。 你们都是我信得过的兄弟，这次行动是我的私人行为，抓住目标之前一定要严格保密。 余生海看向仁恩手中的仪器，上面代表蔡之明的信号正在闪烁。廖永嘉坐在警车里，从后视镜里看见数辆警车脱离了队伍，朝另一条路飞驰而去。